欢迎收听 My Radio 港珠澳节目啊！今集系第86集啊！咁今日咧就有我同阿猫姐为你主持节目啦。喂，阿猫姐，上集咧有啲听众喺 YouTube 度留呢个 comment， 好正喎！即系我而家要做生果哥。 咁你读嚟听下 啦。嗱，即系咧呢个，即系我而家冇开条 link 喺度啦。咁咧个听众咧就话，即系君不见啲包头佬啊，即系包头婆啊。即系日日喺度无所事事，照揸七轮车去接细路啊，系啊，咁即系证明咧，我哋呢个节目咧系有本地听众听嘅。咁其实即系如果听众咧有咩想即系有咩想我哋讲，或者即系对我哋节目有咩意见咧，其实可以 YouTube 度屌柒我哋嘅，系啦，即系我无任欢迎嘅。即系我又 即系嗰条友话冇见过啲咁嘅事啊？ 唔系，即系佢话君不见啊！屌你系咪你系咪耳仔有问题啊？真系，即系佢话君不见，即系话你见唔到啲咁嘅嘢咩？系啦，咁即系。系啦，即系呢个叫做港珠澳啊，呢个真听众通讯站啊，即系我唔会好似咧阿屌总理咁样咧，即系喺呢个 YouTube comment 度屌柒翻啲人嘅，我好大方嘅，系啦，咁啊系啦，即系多谢支持啦，系啦，咁啊咁即刻即系嚟今日第一个题目啦，咁今日咧即系其实我哋嘅即系我哋呢个节目都成日讲啊。即系呢个真系呢、這个真系大坑啊！大佬，即系唔系黄仁达嗰啲咁嘅閪人啊！阿 Dick Smith 又喺报纸度写文，咁啊，即系阿 包正啊呢、這 个系啦，即系呢单嘢系你话要讲噶嘛？即系其实咧，好多时啲料咧都系我揾嘅啫，即系你揾我啲料咧，一系太迟俾我，一系我觉得鸠屎又唔捻值得讲嘅，系啦。但系呢篇文咧，即系我一定要俾翻啲 credit 你咧，系可以讲。咁啊，呢篇文系讲咩咧？咁就即系阿 Dick Smith 咧就你系咪？即系其实嗰阵即系我翻去加拿大啦嗰段时间，佢八月嗰阵系咪就系佢 launch 个 Fair Go campaign 啊？猫姐可唔可以讲下？ 系啊 ，Dick Smith Fair Go 嘛，喺报纸卖广告，佢使$1 million 去收 Morning Herald 啊，去 Telegraph 卖广告嘛，话澳洲人口太多嘛，叫啲政党关注嘛，但系冇人采购佢，佢好兴嘛，所以 系啦，咁就即系其实咧，我即系呢单嘢咧，我哋其实上几日节目都讲过嘅，但系即系我都我都系今日咧至走去留意啦，咁其实咧。阿 Dick Smith 出咗一篇60几页嘅 PDF 啊，其实我都未有时间睇。 我睇过啦，系啊，我睇过之前。 佢讲过啲乜嘢嘅？ 嗰个 PDF 未喺度比较其他国家嗰啲 migrant 啊，每年嘅人数啊，先进国家就话澳洲其实都好多咯，即系都系头一两名噶。跟住又讲下我哋嗰啲同其他国家嘅 GDP 啊嗰啲比较啊，即系佢就想即系 prove 话唔系人口多就会对嗰个生活有好处咁咯。kind of 嗰啲嘢咯， okay. 即系有啲咩问题咯，同埋人口多会系啊。 O K， 咁即系其实 系一个 report 嚟，好详细，好多数据嘅系啊。 嗱，咁如果咧，嗱，即系如果嗰60几嘅 PDF 咧，就好似即系正如你头先所讲咁样啦。咁其实呢一篇文咧都 summarize 嗰60几嘅 PDF 几好嘅。系啦，咁就即系呢篇文咧，我谂其实我哋又要即系好似即系好似之前嗰几集咁样啦，因为我哋其实每一集咧，我哋都睇好多唔同嘅新闻咧，即系我哋上集就讲咗《环球时报》啦，系咪？咁我哋再前一集就喺度，我哋前一集嘅即系六角大风上啦，喺度屌柒苹果啲移民去澳洲系列啦。咁今日咧，即系我哋要讲呢一篇社论啊，即系我都可以觉得系可以用社论级数嚟讲呢篇文咧，即系 Dick Smith 呢篇文咧就叫 Australia is full to bursting and must rethink immigration 系啦，咁啊，即系一文章一开头咧，阿 Dick Smith 咧就话即系俄罗斯佬啊，Marathon 个老总啊 ，Harry Trugubov 就话想澳洲有呢个150 million of people 啦，咁就又话呢个 Jerry Harvey 其实都就系收皮啦，佢系连锁电器铺啊 ，Harvey Norman 个老板啦，咁就话即系 Australia 就喺即系 end of the century 咧就会有100 million 嘅 people 嘅，咁即系其实 你估下 Amazon 入嚟会唔会食个 Jerry Harvey 嗰档嘢？ 呢样嘢啊，迟啲先讲啦。咁即系澳洲喺2016年嘅人口普查咧就有2400几万人嘅，咁即系其实如果要将乘五嘅话，咁咪即系成1亿人同埋成1.5亿人，咁其实而家2000几万人，澳洲你见到即系你嗱，我哋两个都住雪梨啦，咁即系只不过系住唔同嘅地方啫，即系你住南边啊，我住北边啦，你系咪觉得即系而家已经系无论火车啊，即系巴士啊，私家车啊，其实已经不敷应用了。 黐線嘅，我呢度出去咧，去由南面去北面咁啦，即系条条路都塞车咯，系太多车咯。是啊， 因为其实澳洲 就算 during the day， 我有时揸车已经不是繁忙时间都好塞车噶。 系啊，即系因为澳洲你好多时即系你 OK 你讲南边去北边咧，好多时啲路仲系即系四线啲嘛，最多系咪啊？即系顶多咪六线咯，即系而好少唔系即系。 其实佢几多线几多线唔系一个问题，而系咧佢嗰个设计咧会令到啲车一定要行某一啲路咁咯。 即系佢冇好多条，好似即系你 OK 我用芝加哥为例子啦，芝加哥咧 佢唔好似美国咁有公路系啦。 就有好多条平行嘅 highway 啊，即系你可以行即系行过少少有第二条 highway， 行过少少有第二条 highway 咁样啊嘛，所以即系譬如你喺 city 出嚟系有，譬如有五条 highway， 五条都系去差唔多嘅地方咯，系啦。 你 New York City 啦咁嘅设计啦，即系佢唔系净系一条 highway 噶嘛，周围都好似 spider web 咁噶嘛，睇戏都有啦。但系澳洲唔系噶嘛，即系如果你无论你由南边去北边，南边去西边，南边去 city， 都系行嗰两条路嘅，你话塞唔塞车啊？ 咪就系咯，即系你 即系佢有俾你 express 咁样冲，你一定要经过某一点，然之后再散出去，咁好似罗马咁咯，咁你一定塞车噶，罗马都塞车噶，系咪先？ 唔系你就算啲 highway 啲，只不过系包住个城市咁样啊，即系你 M 2啊、M 7啊、M 5啊，即系好出咁样噶嘛。即系你譬如你系一啲叫做， 但你都要经过帕，譬如你要入 M 4你都要经过帕马特路嘅，好简单。 系啊，同埋即系你 或者你要入 M 5你一定要行 Canterbury Road 噶，咁你一定有啲路咧，系一定架架车都会去噶嘛。最大问题系呢样嘢啊嘛，唔系你嗰个公路快又得。大佬啊， 同埋你上 M 2啊，都一定要行 M 1啦，系咪先？一定一系过桥，一系就行隧道，系咪先？ 你冇得拣，根本就系佢一定喺个樽颈位度塞死咯，就系喺嗰啲位度塞咯。其实唔系嗰个 M 或者个 tunnel 塞，系就系你个樽颈位嗰度，你都解决唔到，系咪先？ 系啊，因为根本就太多人，咁就即系阿 Dick Smith 咧呢篇文章咧就话，即系呢个叫做即系澳洲嘅人口增长咧系即系 from 呢个 record 嘅 immigration level 啦，跟住之后咧我哋个政府咧就好似香港咁样啊，系冇人口政策啊。系啦，咁就即系佢亦都即系文章嗰度咧，都提到咧，澳洲最有钱嘅 1% 就 owns more than 呢个 bottom of 70% 啦。咁就即系就讲紧系即系 bottom of 70% 咧，就即系其实等于17 million of Aussie 嘅。系啦，咁就即系其实呢系而即系你头先 喂，佢其实真系 summarize 佢嗰60页嘅嘢。你睇完呢篇文已经大概都知道嗰篇嗰60页系咩啦。 系啦，咁即系呢个叫做喺文章入边咧，阿 Dick Smith 咧又即系燥底啦，发脾气啦，又话即系佢喺八月嗰阵咧就即系又使咗成 mil 嘅电视广告系啦嚟讲话要整呢个叫 Fair Go campaign 啊。咁就话即系澳洲咧就必须咧即系制定一个叫人口政策同埋。即系将即系呢个叫做，即系而家其实即系澳洲就即系将个 immigration target 就一年 set 20万咁样啦，基本上一年就增加呢个叫 10% 人啦。咁即系其实咧阿 Dick Smith 就话，即系其实就应该系将佢 cut 翻三分一咯，系啦，咁就即系变翻做 3% 只系呢个叫做健康嘅。咁就即系阿 Dick Smith 咧，亦都喺呢篇文嗰度咧，就即系佢觉得即系呢个 politician 咧就 label 佢 as 呢个排外咧，同埋反移民啦，系啦，咁就即系 咪最叻咪个 racist 咯，嗰啲左交最叻就话人哋 racist 啦，咪做咩讲你话？ 系啦，咁就即系佢亦都 share 佢嘅调查啦，就话即系 8 out of 10 Australians believe we should have a population policy. It's common sense. Every Australian family has a population policy of its own. Parents could have 20 kids, but if they don't, most choose to have the number of children whom they can give a good life. 即系都系嗰句啦，穷人生仔死全家，系啦。咁啊，即系呢个叫做即系其实点解你会？选择喺今日嘅节目讲呢一篇文咧，我想问一下你，即系我都系好正呢篇文系， 唔系喎呢排你唔觉得嗰、那个 Sustain Australian Party 开始即系想冒起咩？即系你谂下啦 ，Queensland 就有阿宝莲姐啦，但系 New South Wales 佢唔系噶嘛，咁你谂下边个代表啊？除咗宝莲姐之外， 咩啊？咁 嗱 ，Corey 又唔系 New South Wales 嘅。 咁啊，宝莲姐如果佢真系要喺 New South Wales 选嘅话，佢都入唔到屋啦。你唔觉得即系譬如佢喺 Sydney， 譬如佢喺 Townhall， 精英嗰啲有左交噶嘛？ 俾人掟，唔系就算你，啊、就算嗰啲精英啊，唔走去左交啊，你啲咩废青都掟鸠嘅鸡蛋啊！ 系咯，但系的士都几好入屋，我觉得喺 New South Wales，love 好多人中意佢，知唔知？ 唔系啊，我冇同你讲，我成日拍，即系我去食饭嗰度咧，架 Dick Swift 嘅 van 成日泊喺嗰度噶嘛，嗰条街。 即系嗱，都唔怕讲明啦。即系咧，我咧就唔会好似啲穷閪咁样咧，就去西边啊、Parramatta、Blacktown 呢啲食饭嘅。我咧就好捻，我就好捻富豪嘅。我中意去 Neutral Bay 啊、Mosman 呢啲地方食饭嘅，系啦。咁即系咧喺嗰条叫我唔记得系叫做，即系总之系。Parallel to military road 啦，上一条街咧就 Sustainable Australia 嗰架货车成日泊喺度啦，系啦。 喂，真系唔好讲笑啦，即系正常咧，你同啲左交倾偈咧，我食好多左交噶嘛。咁啲左交嗰啲鬼嘅左交啲咧，你同佢讲 Pauline 咧，佢哋话佢 she's not good, she's hatred speech 咁样。你一同佢讲 Dick Smith 咧，话佢嗰啲 policy 咧，佢哋会 agree， 好奇怪噶。其实。Pauline 讲啲嘢都差唔多咯，但系佢哋觉得即系 Dick Smith 系佢哋会接受咯，系啊。 屌，但系 Pauline 成日讲错嘢啊嘛，好卵柒啊嘛，同埋 Pauline 嘅即系我觉得 Pauline 个表达方法系有啲问题咯，即系你勾屌完之后又唔卵俾 solution，Dick Smith 系啊，佢冇 solution， 系 Dick Smith 系成套嘢讲明出嚟，讲明即系你嘅 actionable item 系乜嘢啊嘛，所以即系可以佢哋讲嘅嘢系可以好相似，但系 deliver 嘅方法有啲唔卵同啦，咁啊屌，同埋宝莲姐屌，宝莲姐啊，即系人如其名啦，根本即系个名已经臭卵到閪咁啦，臭卵个蒋丽云个閪啊，真系，唉，真系，所以都冇卵得救啦。 但系佢系，我觉得佢。我初初觉得佢几好，但系我听落咧，觉得宝莲姐好多嘢咧，得个讲字，佢冇学你话斋冇 solution 啦，佢好多嘢。 同埋佢好多 即系其实好似 raise noise 咁样咯，即系等啲人喺度嘈咁，但系佢都冇 solution 咁，我觉得。 即系所以我咪话，即系呢个叫做 Dick Smith 咪即系真系保守派咯。跟住但系宝莲姐嗰啲咪玩文水咯，所以 我觉得Dick Smith 真系会有机会有一个人入去，唔出奇喎。啲即系啲人都預測話有可能 Dick Smith 有一個，起碼一個入到去。 咁我諗其實我諗其實即係好多人嘅預測咧都會成真咯，因為你知DQ 咗七件出嚟啦，同埋而家就講緊話即係呢個叫做。 喂 ，Barnaby Joyce 想翻去選係喎，呢、這個可以講下喎。哇，佢搞錯，佢點解可以有成50几个支持到噶做民調？ 佢邊度做嘅民調先，同埋喺邊度做先？ 你电视嗰啲民调咯，我睇 ABC 台嗰啲民调咯，跟住话50几个%咯，黐线！ 你 系咪啲阿伯？ 屌你自己，你自己都话你自己都话电视电台啊，唔好捻信啦，黐线真系！但系即系你话 sustainable， 唔系大 Campbell 系同阿伯多啊。 唉，唔理佢，即系，但系即系我。 但系班入边系嗰个。 屌你，唔好捻岔开话题，扑街！即系呢个叫做即系，总之就系，即系我觉得而家呢个 DQ 风暴咧，因为佢未完噶嘛，即系佢系讲呢几条友裁定咗系违宪，你唔可以再选，因为其实佢而家仲系，即系有啲国会嘅人系唔清楚自己有冇，咁啊，而家 clarify 之后应该有更加多出嚟咯，所以你话 好正，我而家话要九人工添，我有冇睇啊？ 系啊，要翻人工噶嘛，系啊， 我分900万啦。 咁所以就即系，我觉得即系 Sustainable Australia， 譬如佢可以 capitalize 呢一个叫做嘢啦，咁就话即系自己系即系即系我全心全意为澳洲服务，即系我得一个 citizenship 嘅啫。即系佢如果去组织到一班即系好似 Dick Smith 咁样啦，斯斯文文即系可以成套理论咁讲出嚟，我觉得佢要赢即系佢要赢 Sydney 嘅选票系唔难咯，系 系咯，北区好多人啊 ，French Forest 嗰边咧好多人支持。 屌我咪北区咯，我咪 你个区好多人支持的士， 我唔系屌你，我根本就系典型北区捻，即系根本就睇唔捻起你班捻屌，根本就想即系踢鸠你，但系冇方法。咁如果的士， 同埋你睇到我Sustainable Australia 咧，都系 target 啲中产，我觉得佢哋嗰个睇下佢哋嗰个啲 voter 都系中产，因为佢可能佢觉得佢成套嘢咁多理论咧，穷捻系听唔明啊。 即系，如果你话如果你如果理论嘅话咧，即系唔好似城邦论咁啦。讲完之后够噏， 有 solution 嘅。 有屌，即系 Dick Smith， 我信得过佢，即系佢唔系陈云。 同埋佢唔系啊，你睇完佢嗰个嘢，你觉得佢唔系得一个 solution， 佢系有唔同嘅 solution 噶嘛？ 系啊， 即系除咗你话 cut 人口之外，佢觉得政府咧即系唔系唔收人，你收人之前咧就应该你搞好你个 infrastructure。 系啦，即系你应该。 你应该即系呢个 improve health, invest in health, invest infrastructure, 只可以 drive the world growth, 咪即系其实你而家你好多城市都系嘅，即系好多城市你讲。 跟住佢仲有都讲啲城市啲学者都讲得好啱，即系你即系佢干炒楼可，即系消费暗串干炒楼可系冇帮助，即系你多人你啲楼升 GDP 高系冇用啊嘛，即系所以佢咪有 1% wealth go to 即系嗰啲即系 1% 嘅 wealth is 咯，系啊。 因为基本上你楼价 升，刚炒楼 可嘛，你楼价升对成个社会系冇好处，一来就吸引唔到外来人才上嚟，即系嚟你澳洲住啦；二来就系你好多人基本上就系变咗白打工，系啦。 唔系，同埋你做生意成本都高啦，因为你楼价贵，啲租又贵噶啦，系啊。 你楼价贵，租啊贵，人工又要贵噶啦，系咪？ 你睇香港我知啦，啲租咁 Q 贵，你餐厅食嘢俾买垃圾你啊，系咪先？ 但香港人工低喎，咁先閪喎，屌！ 咁啊系啊，都唔知点顶啊！啲人仲顶啲港珠，仲顶得顺都黐线。 咁啊，即系 澳洲行动。 咁啊，即系总之就系 Dick Smith 呢单嘢咧，即系佢就燥底啦。咁就即系报纸讲啲咁嘅嘢咧。咁我谂佢都系为呢个叫做咩，即系补选铺路啊！即系好似新东咁样啊。 系、哦，要补选、 啊。系啦，即系补选近了啊！真系，唉，即刻写低条题先，补选近了啊！陣間用呢條題 ，OK。咁你係咪想講阿寶蓮姐咧？就喺10月17號咧，佢有篇講話就話要即係呢個叫令到留學生。 佢屌得好正喎！佢話佢問國會點解留學生嚟嘅目的唔係嚟讀書，係可以嚟做嘢喎？雖然20個鐘，但係佢話佢都知道有好多人係做 cash on hand 啊嘛。 係啊。咁啊，即係咁佢有啲咩 solution？ 有咩高見咧？即係對於呢單嘢。 佢话应该留学生系唔俾做嘢咯，澳洲嘅，因为佢嘅目的系嚟读书咯。但系有啲人喺 reply 嗰啲 comment 好搞笑，佢话：，哇，你啲学费咁贵啊，唔做嘢啊，点顶啊？跟住咧， 你冇钱咪唔好嚟咯。 系啦，有啲人就咁讲咯。跟住有啲人就话啦：，你搞到咁啊，冇人嚟澳洲读书。 咩好啊？快啲啊！快啲好啊！屌饿捻死你咁嘅垃圾閪大学， 冇钱收系啦。 系啊，快啲饿捻死你！ 即系根本你好多都系嚟微信嗰啲，你都知噶啦。 唔系喎，但系我自己觉得，即系你譬如你留学生，你禁鸠佢，即系唔俾佢做白工，佢咪做黑工咯。屌你出 city 啊，睇几多送餐啊，啲咩餐馆嗰啲，全部都系大陆嚟嘅。 即系都系微信，你一揿啊，大把嗰啲留学鸡啦，系嘛？ 咩啊？我唔知，我唔叫鸡嘅屌。我都 你问。 我 你问下大布 J 哥啦，不如 我咩啊？阿布 J 哥电话都冇装微信，阿布 J 哥都话自己而家唔叫鸡。 系喎，鬼佬都有微信啦，而家知唔知呢啲？ 我知啊， 叫大陆鸡啊， 唔系啊，屌！即系其实鬼佬一来就系搵微信叫大陆鸡咧，我见到咧有阵 LinkedIn 咧睇啲鬼佬嗰啲咁嘅 contact method 咧，冇啱微信，即系不能之所谓。咁啊，即系呢个叫补选近料啊，讲到呢度啦，咁啊落第二篇题啊。咁第二篇题咧，我哋要讲咩咧？就即系阿猫姐，即系你都你即系我知道你对呢个叫澳洲嘅每个礼拜六啊嘅 auction 嘅 result 啊，就好有研究嘅。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今个礼拜嘅 auction result 咧？ 哇！我觉得今个礼拜仲扑街啊，上个礼拜话其实睇真啲 系啦。咁啊， 喂，上个礼拜你好多都近醒嗰啲买出，喂，今个礼拜好多近醒都 pass in 喎。 嗱，今个礼拜咧就即系我哋都成日话噶，个大数系无关噶嘛，睇个细数先好睇啊嘛。咁 New South Wales 咧，今个礼拜咧就 schedule 咗1450个 auction 咧，就成个 New South Wales 咁只有65% pass in 嘅啫。咁我哋而家就入去睇下呢个 New South Wales 嘅 auction result 啦。咁就即系嗱，有1450个 auction 啦，咁跟住话屌仆，鸠咗添，真系核突啊！真系， 唔系你可以睇下好多喺北区嗰啲都卖唔出， 系啦，咁就你等我讲埋条大数先，咁就得翻1002个系 pass 到啦，咁就即系只有即系应该话即系其实1002个系嗰日放出嚟啦。咁就只有 65% 呢係 clear 到嘅。咁就有292个就 sold prior to auction 啦 ,354 个 sold at auction 啦。哇屌其实你计返条路你计返条数呢係得五分一係过到㗎咗。六就 sold after auction 啦 ,122 withdrawn, 即係差唔多 10% withdrawn, 228 pass in 即係咩意思呀猫姐 我 pass in 即係冇人出价囉。 即系咩冇人出价，即系 冇人出价咯，系啊，withdraw 就系个业主唔买咯，228嗰啲就系佢摆咗出嚟嘅，就冇人敲，冇人敲，冇人敲，即系冇人敲， 即系好似热狗书展摊位咁啦， 成啦， 系啊，得得 即系可能有百几个业主，有10%嘅业主觉得个市唔掂啊，封盘咯，系啊。 咁啊，即系就 OK。咁啊，你系咪想讲北区啲嘢 因 啊？ 为北区屌好多买好多 pass 先， 咁 你 啊， 睇下，你可以研究下。 嗱，咁 头先我睇个 pair。 我而家开 Chatswood 啦，即系讲个 Chatswood 先啦。Chatswood 咧就有5个呢啲似 unit 啊放啊，咁有4个就 sold prior to auction。一个 withdrawn，你头先睇喺边度 系 啊？ 即系都唔系 auction 睇咯。 咁你头先睇 我 喺 头 边 先 度 睇紧Camry，Camry，我中意 Camry 啊嘛，同埋 Neutral Bay 头先都睇咯，Neutral 嗱 Bay 都有啲卖咗，都 ，cam， OK 屌，你唔好讲住先，Camry 咁就有嗱咁就有5个盘放啦，咁就有4间屋同埋1个 unit 咁啊。咁啊，即系一间屋啊，sold prior 有一 unit 就 sold prior to auction，屋又系 sold prior to auction。另外即系其实有， house 即系两间都卖唔出喎，卖咗 sold prior to auction，咁即系你唔系 auction 嗰日卖咯，系之前啲业主已经掟出去咯， Camry 就 到期 auction。 一间系 withdrawn 啦，因为你讲咩啊，Crow's Nest 做咩啊？ ，Crow's 等 Nest 等等 两间都 啊。 show prior auction。 等等啊，Closeness，我落去睇先。屌你唔好一弹嚟弹去，就系我系啊，2间 show property auction 咁啊，即系咁啊，仲有边度可以睇啊？你想讲边度啊？喂，你仲想讲咩？我 Croydon Park 2间 show and auction，2间都 嗰间好定系 duplex 嚟噶啦，嗰条友卖 duplex 啫嘛。 佢 A and B 咁样啫嘛，即系佢成间一次过买一个 lot 咁样噶嘛。 duplex 咯，系佢起好之后买咗两间分开拆，分咗两个 title 咯。 系啊， 你睇下 North，诶， 边 头 度啊？ 先我睇紧有一度，唔系 North Jamoy，你睇下 Jamoy 嗰度 等等啊， ，Jamoy 嗰 而家去 度 先，我 好 等。 多间都有一半都系 show 牌。又唔系 withdraw 就 show 牌 all to auction， 屌唔系，Jamon 系一半一半，屌 一半一半咯。喂， 三间 unit。 平时呢啲区， unit 就 sold at auction，但 house 咧就一间啊 sold prior to auction，一间就 withdrawn 系啦。 喂，平时啊，你呢做咩啲区啊，间间都 auction 噶啦。 我做 moin 咧，咁就香港听众唔知啦。做 moin 咧就好似 好近 city 好 啊， 近 city，亦都系喺海，亦都喺海边嘅，好靓嘅嗰度系 系 啦。 啦。嗰度有个 shop 买嘢 shopping 咁样嘅，好靓嘅。 有个 outlet，咁就附近有条缓跑径啊，兜晒成个海湾嘅，好正嘅。哎，不如睇下西区 Eastwood 啊，好唔好啊？ Eastwood 得一间就睇咗买咗， Eastwood 又唔贵喎，屌 Rutledge 大佬，3间房8、6万又唔贵喎，屌系咪先？ 唔贵啊， 唔 唔贵啊， 贵唔 啲 贵 强国 啊？ 区平时都炒到2个 mil 啦，成。 唔系，但系方便啊嘛，屌成喺 Rutledge 去谂下，间屋啊残嘅旧屋嚟嘅，不过即系过得去啦，8、6万都算平噶啦。 我觉得唔知点解我入到 Eastwood 咧买嘢 OK，但系我都好 high 嘅住嗰啲地方。 有几閪啦？咁你仲有咩区想讲咧？除咗北 区呢度 ，Newtown 啦，Newtown 近 city 啦，两间都 ，Newtown 基佬城啊，系 系 啊 啊， ，Newtown 啊， 我 Horton Street 呢间，我朋友喺嗰头有间屋，1.3我都要，哇，冇搞错啊， 但好残喎， 好窄嗰啲屋， 又残 系啊，好窄噶，好窄噶，我个 friend 年头买1.2啫嘛，我而家已经1.3，黐线， 系啦，哇，点话呢？ 我佢嗰间装修咗。 喂，呢间即系话 North Epping 咧，4间房开价开175 pass in 喎，开喎 冇人买啊，pass in 啊，冇人买，冇人 pass 抽啊。 North Epping 喎，喂，屌咁不如 我谂呢啲唔 concession 应该系。 睇睇埋 Epping 啦，即系 Epping，睇埋 Epping 啦，睇埋 Epping，系啊。 Epping 嘅咩啊？ 我中意睇，即系 Epping 好有指标嘅，大佬。Epping 系叫艾平噶嘛？你知艾平系强国人好中意嚟噶嘛？ 系 哇， 艾平 屌艾平，哦，艾平今次閪啦，屌，即系。嗱，unit 19 Carlingford 呢啲新閪屋嚟嘅，sold prior to auction 3间房，Mid Sun Road 基本上就系好都远啦，差唔多去到 Carlingford 噶啦，即系中间位啦，Mid Sun 即系我叫呢度中子街啊，屌 Mid Sun 啊嘛， 中子街 5间房183，咁啊。 有两间屋咧，咪有一间 unit， 一间屋就 pass in 嘅，系啦。咁啲人都閪喎，屌两间 pass in。 喂 ，Darling House 先系一个指标喎，你揿 Darling House 啊？屌 ，Darling House 得一间卖得出咗四间。 哇，系喎。 Darling House 呢啲近 city 通常全部买晒噶嘛。 哇， 閪到啊 ！Two bedroom unit，two bedroom unit 卖110万，咁其实都平喎，但系咪好卵霉嘅先？ 平啊！ 唔系喎，几靓喎。 喂，屌 Darling House 通常都劲多人抢噶嘛，冇人买，冇人抠啊！ 唔系，仲要系新楼嚟喎呢间，咁系咪即系有啲问题咧？系咪？即系证明系证明系连 我是有啲问题啊！我觉得系 唔系即系连鬼佬有钱 都冇人抢， 连鬼佬有钱嗰班都唔要咯，系咪啊？ 系咯，系咯。而家你睇到 喂 Maruba 正啊喂 Maruba。哇，系咁多 pass in 啲 house 嗰啲。 Marubra， 呢度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嘢，有三间 unit， 三间 house。unit 咧就 sold at auction，sold prior to auction。屋啊系，仆街一间 pass， 三间都卖唔捻出，即系 有一间卖咗 sold at auction。 唔系 ，Garrett Street 嗰间屋嘅应该系近 shopping 嘅，系啦。 系啦，但系即系。Unit 啊 pass in， house 啊 pass in， 系啦。 唔系啊，同埋你睇到啲屋价咧，即系总括嚟个 auction 咧，之前咧嗰啲人系抢到秒嘅两秒噶嘛，但系而家你共得1.5秒以上嘅，好少1.5秒以上，多数都 around 1.1 to 1.2 auction 呢价。 咁1.1、1.2系一间 reason。喂，呢间屋靓喎，其实 pass in 嗰间屋42 curtain Maruba 嗰间喺个， 你考虑下啦。 咩啊？我哪有钱啊？真系。 咦，啲大把钱啦、啊，收收买买， 冇钱啊！屌，穷到窿，冇穷到窿啊！总之系，哇屌，哇扑街 ，Metrofield， 我中意 Metrofield 嘅，但系 Metrofield 系一两 unit 一 house 啦，系得间 house 卖咗啦，哇扑街 house 都1.5秒系啦， 咁平，平时 Metrofield 都抢到1.7、1.8噶。 我屌，之后另外一个喺495 Bundaberg， 我佢三间房呢间三间房差唔多咧，掂唔到正常。 唔系卖系啊卖咗，但系几靓啊呢间 OK 啊， 1.5正常嘅，因为平时 Metrofield 啲屋都起码四个房噶嘛。 Metrofield 大啲， 佢哋屋系大噶， 大屋 啲屋大 啊， 系啊。 咁啊，睇埋咩？ 但系你睇到个市，即系我意思，即系你 general 啲 price 咧，都系 around 1.1、1.2多 數都 under 1.5 啦，1.5就難買。 嗱 ，Castle Hill， 你個旺嗰陣咧，好多買都成1.3、1.4、1.5噶嘛。喂，而家嗰啲好多 pass in 咯，嗰啲區係啊。Castle Hill 點 ？Castle Hill 咧就1、2、3、4、5house 兩 unit， 兩間 unit 就一間 sold at auction， 一間 sold after auction。而 Crane Road 近係簡樂夫嗰度嗰頭。即系 free bedroom 都要秒入，系咯。咁啊 house 就一间 pass in 咯，系啦。我谂睇下 pass in 嗰间嘢系乜嘢 ？pass in， 哇呢间，哇呢间巨屋啊！仆街，呢间好靓嘅，其实 88号嗰间 系88，好靓呢间。呢间好靓，我中意。 系喎， 呢间我中意，呢间我中意，呢间靓啊！ 好加拿大嗰啲 style 啊！ 系啊，同埋双车房啊，大佬，我要。 喂，佢实卖得出，佢卖1.5应该卖得出。 1.5梗系得啦，1.5抵买嘅，净系。 系啊，呢间靓喎，呢间 靓啊，抵啊呢间。 其实佢系喺 Cherrywood 噶啦 ，Cherrywood Technic High Catchment 咯。 咩啊 ？Cherrywood 好区噶嘛？ CTHS Good School 啊。CTHS Good School 嚟嘅，系啦。咁点啊？嗱，即系我哋咧就，我哋睇下啲高。 喂，简乐夫可以谂谂佢啊，其实哇，几靓。 唉，算啦。 简乐夫真系 哪有钱嘅啫？屌冇。咁啊，嗱，即系我哋而家。 你冇钱啫？点知啊？简乐夫冇钱咧，真系你冇睇小人先得噶。 我冇睇小佢啊，但系即系我对于你叫人买楼嗰啲 comment 咧，我都系话假哪有钱嘅啫。唉，点啊？咁即系你系咪要讲明啲閪？系咪要讲閪区啊？你系咪想分析啲閪区啊？讲边度啊？ 分析可以讲下头先睇 Maryland。 屌，而家好似神居做节目咁。 你有冇睇 Maryland 啊？ 一间 pass in 咯，29 Ritter Street 睇下先。哇，屌 Maryland 呢间唔系咁差啫，唔系咁差呢间嘢，入边执过。 唔系咁差嘅呢间嘢，点解卖唔出咧？哇，74万，哇扑街唔得，喺个庙隔篱啊，屌喺 highway 侧边，系哇扑街，唔怪之啊，做乜真系执到靓一靓都冇人要啊，真系我屌，同埋哇扑街呢个 Coleman Street 即系个 highway 口嗰度啊，唉屌焗死你啊，唔怪之卖唔出啊，真系閪区啊呢啲真系。 系佢啊呢间。 嗱咁嗱，即系 Maryland West 啦，咁就一间四房 house 80万，因为其实閪区啲楼好平嘅啫。 都唔系，我觉得。 八十万一间屋算系咁啦，即系以而家说嚟呢个市，嗱呢间嘢唔核突嘅80万，即系我觉得合理嘅，系啦。一后后边 咁啊，我想问下，点解个 Karma 嗰间系卖咁贵 即系后边，即系其实咧十， Kasula Karma 啊 你 ，Kasula 听我 嗰 讲埋 啲 先，即系 Maryland 即系14 Josephine 咧，系个区閪，但间屋系靓嘅。咁啊，即系呢个422 Bruce 啊，呢个 pass in 咗104万，哇！即系间屋系靓，但系你个区真系好卵閪啊嘛，系咪先？你睇下啦， 个区系冇 即系 噶， 你间屋系靓嘅，系啦，我大得唔得？真系閪啊！呢度屌，即系喺 A28 隔篱啊，閪噶啦，唔使问阿贵啊，真系 系咯，好閪喎！ 喺嗰度 点买 嗰度 呢间嘢？ 嗱，Smithfield 嗰啲仲唔卵閪啊？即系 Greystone 佢都系靓嘅，但系即系閪啊嘛，都系系啦。 个 location 嘈到扑街喎，呢度。 你讲咩？Karma？ 唔系，我头先讲 Maryland 嗰间嘈到扑街。 你系咪想讲 Karma？ Karma 点解间系咁贵？1.3黐线咧， 唔系 呢个垃圾区。 嗰间 delete 迷咯，扑街盘都冇捻得睇咯。你仲想讲咩？除咗 Karma，Kasula 咯，Kasula 都有人抠咯。 Kasula 南 边都系区啊嘛。 咩南边西区啊？Kasula 喺 Cabarata 隔篱啊嘛。 啊系啊， 间屋都样都差噶喎，系啊。 哇七！间屋唔差，屌唔差，几好啊！ 但系你嗰啲，你去到好嗨嘅，你觉得你唔想落车嗰啲地方？ 咁啊，啲越南仔喺度住咯，啲越南仔系中意住嗰头噶嘛，唔系咩？即系啲越南 啊，咁啊系， 啲越南仔 烂斗烂， 啲越南仔啲柬埔寨嗰啲寮国咁样系咪先？即系佢哋系中意住嗰啲咩 Hoxton Park 啊、Hornings Park 嗰啲噶嘛，Edmondson 啊嘛 ，Hornings Park 好捻多越南仔噶嘛，度系。系啊， 越南大战中东 咩啊？唔系同埋唔系你南啲仲有啲咁咩？即系话自己哦，I'm from the bushes 嗰啲 white trash 嘅。 布赖头先我咪讲布赖咧，垃圾区都人沟啊，黐线啊！布赖系垃圾区噶嘛，公屋区噶嘛。 屌，不如睇 Black Town 喎，Black Town 有 Black Town 咩？ 睇下先，睇下冇先。屌 Black 冇 Black Town 喎 ，Black Town 咪屌，即系喺个 group 入边夹鸠我哋嗰条咁啊，系有啊，屌有啊，扑街。 有乜嘢 Black Town？ 嗱，Black Town 咧就咩？就一二三四五五间屋啊，咁啊有一间啊 pass in，其他啲 sold at auction 或者 sold prior to auction。啊，Black Town 呢度80万一间，一间两房，屌乜75万5一间两房，乜卵嘢嚟啊？呢啲 买块地啫，啲人系嘛？ 呢又唔系咁差嘅啦，Black Town 真系好柒咯，我觉得。 你会住啊？ 咩？唔会切柒，仆街。哇 ，Blakers 呢间咩 sold at auction 146万5，哇好核突！ 喂，唔系、 啊，好好核突。 Number 3 Blue Hills 嗰间好似黑人区、美国黑人区嗰啲屋咁嘅咧， 睇下七咩啊？ Black Town 嗰间啊，3号 Blue Hills 好似美国黑人区嗰啲屋。 屌你自己未去过美国啊，收皮啦！屌加州啲屋都系咁样嘅啫嘛， 唔系啊，我睇嗰啲。House search 嗰啲屋系咁噶嘛？ 屌你都未去过美国，你夹乜鸠啫？真系，唉， 唔系啊！我睇电视讲搵屋噶嘛？ 屌， 个礼拜都睇噶啦！ 屌，美国啲旧区系咁样噶，屌！真系，唉，仲有边区啊？閪区仲有边度啊？ 不过大啦，布莱都好閪嘅。 布莱南边啊嘛，公屋区啊嘛，布莱买人，布莱睇下先，屌仆街！ 有水戰啊，好似 D Y 咁咯，即系又系有啲閪区，但系有海景咁咯。 屌仆街，唔讲布兰，我哋讲 Mangrove 好冇啊？讲埋 Mangrove，我哋转话题啦。屌啊， 我 D Y 好多啊，D Y 好多盘啊。 唔系讲 Mang，屌而家讲閪区，讲埋 Mangrove 咧，我哋就转话题啦，系啦。啊，屌 Mangrove 冇，屌仲有咩閪区啊？屌仆街冇。 D Y 咯，D Y 都閪啊，好多垃圾噶嘛，D Y。 D Y 咪嗰啲即系嗰啲滑浪閪咯，嗰啲。 喂啊，有公屋噶，好多喺 Raven 嗰啲。你踢咗去 D Y 啊？ 嗱 D Y 咧就哇好捻多 sold prior to auction， 但系都贵啦啲 Y 拎屋，大佬。 喂，但你对面你屋企对面就系嗰啲垃圾 public housing， 即系 Waterloo 咁嘅话，对面就系 public housing。 佢沿住佢沿住嗰条大路咧系公屋嚟噶嘛？ 系咯。点解仲咁多人买，仲咁贵喎？黐线！ 唔系嗰啲有啲 unit 咪 withdrawn 同埋 pass in 啦？呢啲咩 unit 嚟？我呢啲旧 unit 仆街，屌！即系你整到几靓都好咧，你啲渠都系唔得嘅呢啲。 系咯，同埋你对面望住啲咩先得噶，大佬？ 唔系啊，咪同嗰班穷閪一齐等巴士咯，每日喺 Pitt Water Road 等巴士咯。 嗨米，你嗨米？ 咪嗨米？屌！ 继续避嗰啲。 Fuck you, waitress. Oh, can I spare some change, mate? 屌你老母。 Do you have $2? Do you have $2 coin? 咩系？屌仆街打！唔系我笑鸠呢，我笑鸠呢啲人咧，有一次争啲俾人打，争啲俾咗上集嗰啲强国学生啊，仆街！啊，得啦，咁啊，转话题啦，仆街，佢做咗神居好捻耐。咁啊，嗱，纽西兰咧，我哋都讲过啦。咁啊，纽西兰系最近呢个叫大选啦，咁就即系选咗呢个梦幻组合啊，即系个梦幻组合系咩咧？即系整条左交靓妹啊，工党啊做排头，后边咧就呢个叫做 New Zealand First 揾条老鬼做副首相啊。咁啊，即系佢一上任冇耐咧，咁就即系你知其实好多时，譬如国际社会有啲咁嘅即系。政治變動有啲咁嘅後生嘅人上咧，即係好似幾年前嘅側田七頭啦，即係左交王子啦。 法國有麥克朗咯， 馬交倫係啦， 馬 交倫，同埋即係奧地利有個32歲嘅小鮮肉總理啦。咁啊，即係呢個叫做即係紐西蘭咧，就有30歲嘅 Jacinda 係啦。咁就 Jacinda 咧，就即系上任之后咧，就话呢个叫佢就基本上其实我系冇用嘅，即系但我唔知点解啲友仔喺度打飞机咧，就佢话会 ban foreigner from buying existing homes 啊，系啦，咁就即系只不过好似澳洲咁样，话海外买家就唔可以买二手楼，只可以买新楼咁样咯，系啦，咁啊，即系呢、這个，咁就即系佢就系即系讲因为其实Auckland 咧，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話即係 the world's least affordable housing markets 咧，第一就係香港啦，第二就係雪梨啦，第三就係温哥華啦，仆街三個地方我都住過，屌真係。第四就係、是、Auckland 啦 ，New Zealand 啦，第五就係、 是、New Zealand 都係第四 啊，係啊，係啊，你開我 post 喺個我哋個準備節目嗰個 spreadsheet 嗰條 Bloomberg 嗰條 link 啊，我而家喺嗰度講緊嘅，係啦。 O K， 系啦，咁啊，第五就系圣豪西啊，仆街圣豪西，你都知道我成日去噶啦，即系三藩市湾区啦，即系只不过系 三藩市而家好多强国人。 系啦，第六咧就系 Melbourne 啦，第七就系 Honolulu 啊，夏威夷啊，第八就系罗省啊，第九就系三藩市，第十就系 Bournemouth and Dorset 啦。你见到呢啲地方，我成日出没嘅地方嚟嘅，系啦。 咪强，你中意去喺强国人地方嘅？ 咩？我成日去，我系强国人嚟噶嘛？屌！咁啊，系啦，咁就即系佢呢度就系讲，即系呢个叫做嗰、那个叫做，即系个反对党咧就话就話 evidence in both Australia and here in New Zealand is that overseas buyer don'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housing market 咯，即係呢班鬼佬又用啲咁嘅白痴嘢嚟講，係。 咁其實你覺得有冇用咧？即係佢呢啲政策，你又點睇？ 我等我講埋呢篇新聞先啦，我就用例子嚟答你頭先嗰個問題，呢啲有冇用？陣間嗰個例子咧，係令到可以即係我可以咁講啦，可以令到呢啲叫做撲街係咁擤鼻涕撲街，一路做節目一路擤鼻涕，即係令到呢啲咁嘅虛偽嘅白左咧，就可以兩行馬尿啊！咁就即係呢个叫做嗱呢度就话 Ardern's Labour-led government will introduce an amendment to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Act to classify residential housing as sensitive, meaning non-residents or non-citizens can't purchase existing residential dwellings. Australians wouldn't be affected because New Zealanders are exempted from Australia's policy. 咁就即係呢度就但係其实好嗨喎呢度呢你知个首相呢就即係琴日就同阿 Turnbull 见面啦，咁就即加快入 TPP 咁样啦，系咪啊？ 即系佢哋喺越南度见面啊嘛。 系咯系咯， 咁就 系咯。 但系即系 confusingly 嗰度咧，就即系讲即系呢个 TPP 咧系可以令到即系开放纽西兰，即系对出边嘅投资咁样咯。系啊，所以咪话即系其实呢单嘢系可以俾人司法复核，我觉得纽西兰可以系咪啊？ 应该可以啊。 系啦，咁啊，你头先系咪问我即系呢个叫做？你覺得呢個叫做違，即係 ban 呢個叫做海外買家去買呢個叫做紐西蘭 property 有冇用呢？即係其實澳洲都係咁樣嘅，你覺得有冇用呢？ 喂，其實咧，我就覺得咁嗱，佢咧咁樣咧 ban 人哋買 second hand 咧，其實反而炒貴啲 house 咯，因為會多咗發展商咧賣地啊嘛。你起楼卖俾啲强干啊嘛，其实间接炒贵啲 house 咯。 因为你因为基本上你系即系你 limit 咗做，即系如果你话海外买家只可以走去买新嘢嘅话，咁我咪抢地咯。因为你起 apartment， 即系你起 apartment， 你系你系可以你系可以起一大扎嘢出嚟，但系你话去货系唔够屋去得快噶嘛？因为强国人佢系想搵钱出嚟啫嘛。咁最简单系咩？买间屋咯，即系好过我买几廿间 apartment。 其实佢搞呢啲咪最后变澳洲咁炒到啲而家啲咩 house 咪超贵咯？ 系啊， 个个抢地啊嘛，系啊。 嗱，你知唔知纽西兰个业权系咪好似澳洲咁系永远嘅？即系系 呢个我真系唔知喎，呢个真系唔知。 睇下先，仆街即刻 Google 等等啊！ 澳洲都唔系全部 freehold 嘅 ，Canberra 有啲系得99年， 有啲系 leasehold 噶嘛，系咯。 啊， 睇下先 ，land tenure in New Zealand and cross leases， 有啲系 free， 有啲系咩啦？即系总之系，但系费事啊，屌而家即系做紧节目，费事真系睇呢啲嘢啦。咁即系嗱，即系我呢个叫我嘅，即系我嘅第二家园啦，加拿大啦。咁就即系屌，即系生果哥就话呢个马来西亚第二家园啦，错屌我嘅第二家园系加拿大，系啦。咁就即系你知佢今年年头咧 ，BC 省咧，即系温哥华嗰个省咧，咁就加咗呢个叫 15% of housing tax 啊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 咁就即系同埋呢个叫做 辣椒嘛，系啊， 系啦，即系 BC 省自己咧就系、是、要加呢个几多 tax， 我唔记得咗了，即系呢、這个等等啊 ，BC 省自己系要俾屌唔记得咗，即系阵间睇啦，系啦，咁就即系。我嗰陣即係舊年佢講呢個，即係要加呢個 tax 嗰陣咧，我已經係喺度話即係俾税金數百萬當係税銀 super 噶嘛，係咪啊？記唔記得我講嗰啲咁嘅嘢？係咪即係真即係老師又仲嘅金鋪咁就即係九月，即係其實呢即係。呢个其实呢报道喺加拿大嘅报纸嗰度啦 ，Globe and Mail 啦 ，Globe and Mail 就持平嘅，系啦，即系加拿大你话有咩系啱我哋口味？呢、这个即系唔系我哋啦，即系呢个节目口味嘅报纸咧，就真系只可以睇 National Post 同埋 Globe and Mail， 即系两呢两份报纸都系比较持平啦，同埋比较系右翼少少嘅，系啦。咁啊，即系呢个叫做呢度咧，就即系讲话海外买家就喺呢个叫做即系购买呢个叫做即系大温哥华地区啊，就即系佢就买咗 5% of 呢个大温哥华地区嘅叫做九月卖嘅楼啦，咁就系喺而喺 Richmond 同 Burnaby 咧。就分別就係買咗 10.8% 同埋 9.6%， 阿貓，即係你聽呢啲數字係咪都覺得好驚？ 黐線，即係根本都冇幫助啦，低能。 係啦，咁就即係呢個仲卡喎，即係喺 Surrey， 其實 Surrey 係一個咩區咧 ？Surrey 就有啲似 Parramatta 啦，即係新區嚟嘅，啲樓全部新嘅，但係就真係充滿住啊差咁樣咯，都即係但治安唔差，但係真係好柒咁樣咯。咁就喺八月至九月嗰阵咧，个 foreign buyer 咧，即系你知夏天，我唔知道澳洲有冇啊，加拿大就好多睇楼团嘅，喺大陆嚟嘅。咁 呢度有啊，一车车咁样噶嘛 ，property tourism 啊嘛有。 系啊，咁就佢就喺八月至九月嗰阵咧，系 jump from 1.7% to 5.9%。 黐线嘅，几三倍啊？四倍啊？ 三倍。 系啦，咁就即系讲紧系呢个叫做即系有啲人就话呢个叫做即系所谓15% 系无助于呢个叫做海外买家对于温哥华楼市嘅爱好咁样啦。但系呢个有即系有个 notary 就讲咧，其实我觉得佢讲得啱嘅，即系好多人咧系中意买 pre-sale contract 噶，你都知啦，系咪先？即 off the 系 plan 咁啊， 系 off the plan，即系我哋加拿大就叫 pre-sales contract 咁样啦。咁即系话呢度，即系呢个突然之间 jump 咧，就系其实就讲翻系好多时系几年前嘅 demand 嚟嘅，即系你几年前就买咗 pre-sales 啦，咁就而家就两三年咧就 closing 啦。咁咧，咁你知其实你 pre-sales 嗰阵你已经 lock in 咗个价钱啦，系咪？咁我而家走去，即系我宁愿系咪而家俾嗰15%？都即系，譬如你当三年前嘅，比起而家都升咗差唔多40%啦。我宁愿系咪即系叫做我而家我完成咗个交易，佢我赚20几%，好过我抌咗我啲钱啊？系咪先？ 咪咯，黐线，同埋强哥啲钱随时俾人充公噶嘛，我抌咗落个房，我抌咗落间楼度，佢查唔到咪先？ 系啊，所以咪就 入 系、 咗落个 solid 嘅 account 度，trust account，你吹人，我入咗海外嗰个系咪先？ 系啊，所以咪就系即系 Kai 咯，即系你整。你整几多 percent，人哋真系当 transactional fee 咁样嘅就唔好玩 啦。佢根本就夹埋啲地产商玩嘢啦。你啲地产商系买新楼噶嘛？呢、這个咁嘅廖思玲根本就系俾地产商 lobby 啦。你睇得出呢条系女人。 澳洲都系啊，系啦。跟住之后咧，即系其实咧，呢样嘢咧，我哋你记得我哋啱做港珠澳嗰阵咧，阿简洛夫话要收空置税噶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 嗱，空置税咧，仆街，今次老师又做，但系嗰阵我就好 skeptical 佢嘅 view，我话屌空置税啲友仔都会照，即系照豪出嚟 要俾咯，冇所谓啦。 Vancouver 咧系啦，咁啊收呢个叫 1% 嘅空置税嘅，咁都无助咁样噶。即系其实点解即系 Burnaby 同埋 Richmond 咧，咁受呢个叫强国人欢迎咧？咁即系 Burnaby 就有啲似咩啦，有啲似哇，包即系有咩唐人区呢度？Richmond 就似 Hurstville 嘅，系啦。Burnaby 似 North，唔系，sorry，Burnaby 就似 Hurstville，Richmond 就似 North 啦，系啦。 系咪 Chesswood 嗰啲啊？ 系啊，咁就即系。咁就即系其实即系，即系你喺嗰度生活，你好似我咁样，即系其实我都唔需要讲英文嘅，我生活系咪先？ 黐线啫， 系 啊，我系过翻香港嘅生活嘅啫嘛，我喺呢度系，咁所以咪即系抢到咁样咯，系啦，同埋即系我唔系好知澳洲嘅投资移民政策系点样啦，但系即系加拿大有啲省系已经系停咗投资移民噶嘛，但系得翻魁北克省仲有啫嘛，咁所以好多强国人咪利用呢个流动移民去魁北克省，但系其实喺温哥华住咯。系啦， 呢度都系咁噶。佢嗰个登记嗰啲之前嗰啲sponsorship 嗰啲移民嗰啲人都咁啊，发觉。 即系移民去， 你搵间铺头 sponsor 求 你， 其 你 买 报 咗佢， 买嗰啲系帮人打工嗰啲 sponsor，啲系俾钱人哋嗰啲啊。即系譬如你间喺 Meta 讲，整间餐馆冇人会落去噶嘛。跟住你报嗰个寄信地址喺嗰度，你话你自己嗰度做嘢咪得咯。但系其实你喺 Sydney 打，你喺 CBD 打黑工，大班人系咁啦。 即系或者系即系你买间嘢喺嗰度俾人 run 于其实自己住第二度咁样啫嘛， 系啊系 美国好多咩？即系美国好多 EB5 嗰啲嘢系咁样噶嘛， 系啊呢度都有啦呢度系啊， 系啦， 我见过啊以前喺 city 吓， 系啦， 见唔少系， 咁啊即系呢个叫做即系总之咧呢样即系总之咧，你头先问我即系呢个叫纽西兰嘅所谓即系唔俾买海外买家同埋即系。呢个叫海外买家要征税 work 唔 work 咧？我已经答咗你啦，系唔 work 嘅，所以收皮。 系咯，即系好似澳呢度咁样咯。 系啊，所以即系唔好用白人思维嚟谂强国人啦，屌强国人可以搵钱抌死你嘅。 系啊。 咁啊，下一单料啦，下一单料啊，讲下，哇，屌吹咗差唔多50分钟，唉，继续吹啊！就系、是， 继续吹。 嗱咁啊，仆街我鼻敏感啊！即系我唔喂你觉唔觉呢排好多人鼻敏感啊？ 系 high fever 系啊？ 唔系即系我走去啲药房咧，走去买嘢都见到佢好捻都系 high fever 药喺度买。 系啊，系好多啊！ 我谂我都系 high fever，即系 你系。 咩啊？系啊，即系 anyway 啦。咁啊，Amazon 月尾开张咯，阿猫姐点睇啊？ 系咪喺 Melbourne 开先啊？ 嗱，佢 嗱 ，Amazon 咧就喺 Melbourne 咧嘅 Dandenong 啊，即系 Dandenong， 你知好多非洲黑人噶嘛，嗰度系好多， 哦系啊，穷区嚟噶嘛， 好多力苏嘅，屌嗰度真系，咁啊就系即系买咗一间以前 Bunnings 嘅 site 咧，就嚟开佢嘅新嘅 warehouse 啦，咁就佢嘅麦罗紧股啦，同埋亦都系澳洲嘅叫做即系 Competition Corporation 啊，而家系即系 access 咗佢嘅叫做即系 feasibility， 就即系佢已经系确认咗佢唔会对澳洲整个社会即系其他即系营运紧嘅即系呢啲咁嘅垃圾商业机构啊，即系例如 Myer 啊，同埋呢个嘅 Harvey Norman 嗰啲造成伤害，所以佢铁定已经系月尾开业噶啦，系啊， 正。你去帮衬啊？ 我梗系会啦，屌！我系 Amazon Prime Member 嚟嘅，仆街！我搵嚟睇戏噶嘛？你知佢就有出片，有出戏噶嘛 ？Amazon 你知啊？ 系我知啊， 我有 subscription 都系睇戏嘅，系啦。 我有 Kindle 咯，我喺 Amazon 买书睇咯。而家我而家唔买 physical books， 我发觉就咁 download 仲平。 但唔知啊，我自己睇 Kindle 我头晕，所以我中意睇书。系咁啊，即系呢个叫做即系。A current affair 咧，即系你知佢之前咧就走去 Myer 啲铺头嗰度睇啊嘛，系咪啊？ 啊，系啊。 即系佢，你有冇睇嗰集啊？ 嗰集我好似冇睇，我睇个预告咯，系我冇睇正式佢讲咩。 个预告嗰度咧就系佢就系、是，因为你连 Myer 个大股东咧就话柒啊嘛，就话佢即系 they're not appealing to customer， they've got too much outdated stock and they've got no theatre 啊嘛。咁即系咁之后 ACA 咪走去睇咯，即系话佢污糟邋遢啊，啲衫又即系乱咁掉啊，就即系基本上系唔开胃咁样咯。同埋即系呢、這个叫 Amazon 入嚟，咁就即系其实即系有一调查就话咧，其实澳洲人已经适应咗系上网买嘢咯，即系 click and collect 啊，同埋即系去啲 postal locker 度攞嘢，或者喺 Woolies 度攞嘢，已经系新。 喂，但系你话你觉得买上网买嘢 click and collect 有啲唔系好嘅经验吓？ 嗱、啊，即系两单嘢咧都可以开名讲噶啦。咁就你知边间 test cameras 啦，系咪啊？ 嗯。 嗱 ，test cameras 你知佢系买咗以前一间叫 Paxton's 噶嘛，系咪啊？ 系啊系，我知道。 嗱、啊，咁咧就咁， 你哋仲喺 City 嗰间铺仲有冇啊？仲 我唔知道，我好耐冇出 City 啦，系啦。咁啊，即系呢个叫 有 shop 噶嘛，我知道。 唔系，即系总之系我就系知 Chatswood 嗰间 Paxton's 就变咗做test cameras 啦，系啦。咁就。即系 Paxton 咧，旧年咧就有开，即系真系开始咗网店。咁其实嗰个网店咧都系好核突嘅，即系好简陋咁啊，算鸠数啦。即系叫做我，即系叫买到嘢算啦。咁佢啱开张嗰阵咧，就即系八折酬宾。咁啊，你知道我玩相机噶嘛？咁旧年咧，即系呢相机咧，即系呢个时候就开始 cashback 咁样噶啦，系咪？咁佢譬如你个价钱又靓，又有八折，咁又 cashback 嘅话，咁我觉得好卵正啦，咁要买啦。咁一次个订咗差唔多4000蚊货嘅。系啦，咁啊，即系嗰度好服务啊！即系我订完货之后，有专人打电话嚟问喂，你呢、這个即系佢想 make sure 呢个唔系一个 fraud transaction， 因为个单价都好高咁样噶嘛，系咪啊？咁啊，即系跟住之后佢话 啲相机唔平啊。 咁佢即系仲要系即系个好服务到系，佢成六点几打俾我，佢话阿许生你系咪即系即系订嗰啲乜嘢？佢话咦，今日星期四，不如我而家即刻打电话落铺头，我哋即刻帮你执货俾你咁样咯。你话系咪好服务先？即系嗰呢个系 back office， 几好啊，唔错。 系啦。但系我落到铺头啊，系啦，落到铺头，佢啲嘢系执咗喺度，但系啲态度好差咯，即系觉得系即系你知相机铺都系一班老嘢喺度咁样噶嘛，串柒柒咁样噶嘛，系啦，即系系啦，咁跟 住系咪你因为冇帮衬就系 pick up， 所以佢咁差？你觉得定系佢本身态度系咁差？ 我觉得系即系我冇帮衬，咁跟住所以佢咁样咯，系啦。咁就即係咁佢俾啲货我咪态度好惨㗎啦，即係佢又即係讲到啊 ,this is all new to me, I don't know how to use this, oh, you guys, so, you guys just gonna order online right now, what I'm gonna do, 即係关我撚事咩，俾货啦，咁撚多钱真係我要係平咋嘛，大佬係咪先，我唔需要你介绍㗎，即係你介绍分钟，即係老实讲，即係我自己我唔係摄影专，我即係我唔係一个职业摄影师，但係即係我买一样嘢之前我真係做晒 research， 我真係 compare 边度平，即係货比三家咁样㗎嘛，係咪先，即係边度方便我边度平。有阵时即係我即係 Maruba， 你知有间，我唔知你知唔知，即係 Maruba 有间相机铺叫 Cambuy 啦。系啦，咁佢啲嘢都几平嘅，但系即系你叫我喺 North 揸车落 Maruba 再翻上嚟，咁嗰度都差唔多十几蚊啦，系咪先？咁 嗰间我就唔知啊。 即系总之系，即系我认知啲嘢，即系我系求，即系近近地平 pick up 咪算咯。即系你做到个价靓俾我，系咪先？但系我走去即系 online pick up， 大佬，我一次过同你订4000-5000蚊嘢，你俾啲咁嘅 response， 我屌你老母啊！ 哇，咁衰嘅真系，点解佢唔设 pick up 喺第二度，一定要喺佢个 shop 度嘅？ 喺佢个 shop 度，咁佢有咩可以即刻换啦？同埋即系佢，我谂佢都呢啲咁贵嘅，佢喺 shop 度值，即系即刻俾你咁好啲咯， 即系 系。 佢可能本身 assume 系有埋 serve 啊 sell after sell service 嘅，可能佢本身嘅 idea 就系咁 系 嘅。 啦，咁其实即系其实都 make sense 嘅。如果你喺 shop 买喺 shop 度 pick up，咁即系佢都系叫做佢 drive 成个 group 嘅 profit 咯，系啦。 但系问题系可能个 sales 冇 commission，所以佢咪对你咁嗨咯。 咁你做唔做啊？我屌你老味啊！第二单嗱，咁就即系我即系一单嘢就，我觉得就系即系前线嘅人就觉得自己受威胁，所以就将佢嘅嘢转移落个客度啦。咁其实呢单嘢我都系觉得好卵閪嘅，即系我买咗个 gift 啦，上个礼拜咁即系咁，你知边间 strand bags 啦，系咪？ 哦，strap back，OK。 系啦，咁你知 strand bags 系即系其实啲嘢都平噶嘛，系咪？ OK 噶啲嘢 系 系 啦， 啊， 咁就即系上个礼拜就批，即系你知你有冇用？你有冇喺 eBay 买嘢嘅？ eBay 啊，有啊，我成日都 eBay 买嘢噶啦， 嗱，咁你知 eBay 系用 PayPal 俾钱噶嘛？咁即系 系啊， 成日无啦啦话，即系 spend 几多 get 几多 off 咁样噶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上个礼拜咧，咁我就即系咁，其实我要买个 gift，我要买个硬 gift，咁跟住之后咪上 eBay，即系我想买好耐嘅，但系有阵时我 hold，即系有阵时 Myer 减价，我又唔记得走去买，咁啊，即系诸如此类啦，系啦。咁就 miss 收咗咁样啦，咁就即系上个礼拜就即系突然之间，话 spend 几多 get $20 off，咁咪即刻买咁样咯，咁其实都 OK 嘅，嗰个 buying experience 都系即系上 eBay bid 咗件货俾钱，跟住之后等佢 send 个 text message 嚟我喺铺头度 pick up 咁样啦，系啦，咁去到铺头咧，咁啊閪事啊发生啦，呢一咪中年师奶扑你个街，咁啊即系。咁咪即系有 printing 张嘢，咁要 photo ID，咁咪好声好气咁样咯。咁佢咪即系咁啊个 gift 啊喺度啦。我话喂大佬花咗，咁即系佢话啊你积嚟嘅抹，咁跟住之后，咁佢系抹啊抹得气，即系我知嗰啲人甩到嘅。咁我话啊屌唔得啦，屌你攞嚟俾我抹，跟住我捽唔甩。跟住之后我就即系其实之前我真系问佢话其实你呢啲即系你有冇第二件咁俾我？佢我唔系最后一件啦，呢啲咁嘅 web order 系咁噶啦，我咪 O 捻晒嘴咯，系咪先？ 咁你都可以帮人换嘅啫，系 咁 咪 佢 先？ 冇货我都算，咁所以咪佢咪叫我有抹咯。跟住之后即系你抹咗两嘢又唔甩，咁你又叫我自己抹，咁我屌你老母啦！咁即系你即系 唔系啊？ 你 即系我觉得佢个 service 有问题嘅，即系如果你抹唔甩或者你冇货，你可以同个客讲话你，不如我同你换啦咁样，你可以同个客讲噶嘛，系咪先？ 唔系我即系总之件事就系我知嗰样嘢抹得甩，我喺铺头度抹得七七八，跟住就翻屋企再自己抹佢。但系就系我就系讲 但 你， 你买你上网买冇平到先？ 梗系有啦，屌平咗20蚊啊！跟 住 install pick up 啊，所以啲友仔态度咪好卵差咯。 你成日冇帮衬我啊？觉得你 唔系咁，即系如果你如果你班咁嘅閪，即系你啲咁嘅閪 sales，你接受唔到呢一套，你真系唔好捻做 sales 咧。即系你个大势所趋，以后就系、是、就算啲人入到嚟，都只会系 click and collect 嘅啫，或者系你嚟你呢度，OK，睇个 gift 入边系点，啲间隔系点样，跟住之后我上 eBay 睇下有冇 deal，用下 coupon 或者系再 hold 地啲地方减价咯。即系我谂系澳洲人系仲未接受到，啲人真系唔会再 value 你个 service 咯，系咪啊？ 咁你啲 service 系 high 啊嘛，你好似入咗 JB 咁，就算我有帮衬啊，好似即系都唔啲 sales 都唔捻理你咁嘅，系啊，同埋你问佢乜捻都唔知嘅，我入去 JB 买个嘢啦， 自 我 己。 屌，跟住我入亲去乜捻都唔知，哦，嗰个喺隔篱嗰个 can 嗰个 corner 你自己揾啦，黐线，咁 我屌我自己揾，我不如上 eBay 自己揾系咪先，又平过你屌老母。 所以零售狗系要落地狱。 你嗱，即系有时有啲嘢我买贵几蚊唔紧要，但系你啲服务可唔可以好少少咧？系咪 咪就系咯，即系而家我俾钱你赚，即系唔系咩？即系你可以话你自己，即系你可以同你可以同我 argue 话，咩？我哋服务性行业咧都系 fair 嘅，澳洲系一个平等嘅 我 社 上 会。 次去 office work 又系咁，跟住我谂住买嗰啲手指嗰啲嘢嘛。 系啊，屌你！ office work，我谂住 你早讲俾条你好多啊！ 唔系，我谂住揼嘢嘅，咪 系啊。 咁咧？屌佢，跟住咧嗰个牟利又话，哦，second hour 话自己抄啦，咁啊，跟住咧，跟住我顶，我心谂屌老味，跟住咧，我咪话自己抄，咁我咪唔睇，咁咪上 eBay 揿，点知咧嗰啲价钱系平过 office work 一半咯，啲手指 五 系 卡， office work 嘅一半价钱系。 俾我睇下先，我得 黐线嘅，几平啊！我买啲手指，32G 先十几蚊啫嘛。 咩啊？唔系 office 系好贵，即系 系啊， 好多时 系啊， 你真系上网订都冇咁嬲。 系啊。我上次买十几，我记得买系咯十几蚊32G office work 买嗰啲几贵啊，黐线， 系啊。 16G 都十几蚊，屌！ 咁就即系呢个叫做，即系如果即系其实同埋我即系你知你啲零售都差唔多20蚊个钟啦，系咪？ 系啊， 你咁鬼贵请班友出嚟，即系都冇柒用咁样，即系其实你不如呢就好似咩咁啦，即系净系上网买，跟住之后呢，你知而家 Stockland 呢就同 Curious Please 就整 locker 啊嘛，跟住之后你话 系 Westfield 啊、 啊，好多而 Stock 家 Westfield 啊，系啊，即系 Westfield 啊、S Center 啲全部 油站都有 locker，见有啲 都整 locker 啊嘛，所 系 以 啊。 同埋你好多时你可以送货送去 Woolies，即系你 eBay 都有啲 retailer 可以送去 Woolies 啊，咁你 Woolies 开到成11点噶嘛，系咪先？ 系啊，我成日都送去 Big W 攞啦。 系 我 啊。 麻麻都中意 Woolies 啊，Woolies 嗰啲人咧，因为佢可能忙，佢有时都唔系几睬你。Big W 反而啲服务我觉得好啲。 咁 Big W 你见到佢生意几差噶啦，屌真系执，即系 Big W 同 Kmart 咧，即系你嗱，即系呢个都系我哋可以讲下嘅，即系你唔觉得嗱 Big W 好多嘢同埋即系啲大 Woolies 系重叠噶嘛，系咪啊？ 一来啦，二来咧，其实而 跟 家 住之 Big 后 W 系，其 他。 实我知道，其实 Big W 咧本身嘅路线咧，佢系想走嗰啲咧，系 between，即系譬如佢卖电器咁啦，佢系想走一啲 between Harvey Norman 同埋 between Kmart 嘅路线嘅 系啊， 本身，但系唔得噶嘛，你边有可能嘅啫，系咪先？ 咁你知 Kmart 同埋 Kmart 系蚀到扑街噶嘛？Target 系好少少，但系都系唔系好噶嘛？ K 乜而家唔系赚嘅咩？反蚀为赚嘅咩？ 唔系啊，蚀噶，屌， 蚀咗。 蚀噶。但系其实你好戇鳩咯，Kmart 同埋 因为点解？我知点解，因为你 K 乜买啲嘢 cheap，但系你个租唔平噶嘛，佢成本都唔平，佢租金，你开出都咁大间。 佢赚啲咩啫？系咪先？佢 系 有咩可以 啊。 赚啫？唔系，同埋 Kmart 啲 service 都系嘅，即系我想买支即系喷keyboard 嗰啲 compress air 啦，又系叫我自己搵，居冇货又唔捻出声，咁反而系即系系有一次有即系 top right 嗰间 Kmart 个女仔好有耐性咁帮我搵，系 哦，都睇人嘅啫，Kmart 都算系咁噶啦，都唔算太閪嘅啦。你讲閪就真系， 咁有啲咩 我觉得 啊？ JB 閪啲喎，即系 JB 嗰条气最唔顺就系顶我俾个 premium 你仲咁閪 唔系最 J， Harvey Norman 都有啲 sales 好閪嘅，唔好讲笑。 唔系最 JB 系 系啊。 JB 系即系你嗰啲叫乜鬼嘢？嗰啲叫做credit card 要俾 surcharge 噶嘛，好卵閪噶嘛， 系 好落 啊， 后噶嘛。 好落后。而家去买电器咧，唔系我觉得 JB 最白痴系咧，佢以为自己好平啦，其实一啲都唔平啦，而家大把上网平佢啦。第二咧，佢啲 sales 系唔 train 噶咯，都好冇专业知识咯。你问佢乜捻都唔知嘅，跟住系要慢慢读嗰个product description 咁样咧。屌你咪买电器噶， 执咗佢算， 系 咯，即系佢唔系嗰行好心，佢就唔好开，即系唔好买嗰啲威 goods。即系本身 JB 就系专门买啲 techno 嘢噶嘛，佢唔系搞埋晒买雪柜啊、买电器嗰啲噶嘛。 系啊， 你都唔系嗰个专业，系咪先？你呢啲留翻俾 Bingley 做啦，黐线啊，真系。 咁啊，即系总之咧，即系呢个节目时间啊，差唔多啦，咁就 系 啊。 即系呢个，总之啊，Amazon 咧就希望快啲开业啊，咁啊，即系。怼死晒啊！啲咩澳洲呢咁嘅， 我觉得翻中 Jerry Harvey 即刻卖俾 唔系啊！我哋嗰阵都话Jerry Harvey 系即系最终系会卖俾佢，因为佢啲仓又喺度，嗰啲 distribution 又喺度，个 network 又喺度，系咪先？ 系咯，我谂好多澳洲啲生意都会卖俾 Amazon 最后。 系啊，同埋即系你唔好话，你知澳洲有一样嘢咧，就系即系好多好多 drug store 咁样噶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 即系其实 Amazon 有一样嘢就系咧，佢喺美国咧已经系攞喺12个美国嘅 state 嗰度已经系攞到呢个叫做 pharmaceutical distribution license 啊嘛。如果佢澳洲都攞到咧，连 Priceline 啊、Chemist Warehouse 嗰啲啊都可以死全家。 喂，可唔可以卖大麻咧？唔知佢。 屌你唔好似 Pauline Hanson 咁样话，即系澳洲要出口大麻，成为呢个制毒大国啊！ 唔系啊，咁你因为你 Amazon 你入嚟啊，自然好多美国有啲所谓嗰啲叫做点讲啊 ，alternative therapist 嗰啲药咧，好多其实可能系咪有其他成分大麻成分咧？成分都可以间接咪可以入嚟咯。 咪嗰啲好多大麻油噶嘛，好正噶嘛。 系咯，咁其实系咪可以间接混埋入嚟咧，即系因为你当健康嘢噶嘛，可以过咗嗰啲药品嗰啲噶嘛。 咁样好多地方，咁喺好多好喺即系美国加拿大好多地方啊，即系你叫做即系你可以你自己种一棵系唔犯法噶嘛。 唔系啊，讲 Amazon 佢其实真系可以 slip through 噶，将嗰啲违禁品咁样间接夹你噶，系咪？扮健康嘢咁样入嚟咯，系啊，美国先有噶嘛，有啲 product 系。 咁啊，你仲 即系澳洲系唔俾出噶嘛，但系。 咁仲有冇嘢补充？ 冇啊，咁啊好事嚟嘅，咁啊希望 Amazon 快啲嚟开啦，怼巢嗰啲垃圾 retail 啦。 怼巢你乜白色垃圾啊！唉，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下个礼拜再屌啦，系啦，好啦，拜拜。 拜拜。